孟婚啊，易孕我哋解释过啦。孟婚孟修呢几个字咧，含有两个意思吓。第一种呢、这个第一个孟字咧，第一个孟字咧就系、是、体本国理体。第二个孟字咧就系、是、作用，从体而起用。体是不生不灭的本国理体，用呢是依这个不生不灭的理体所起的始觉智，即是由本国内分呢是而起这个始觉智，叫做孟分孟修。我们众生因为迷失了这个始觉智，就变成妄觉，从这个外面的星层而流转，所以就成为生死咯。而家观音菩萨观音而来教我们呢，是 以不生不灭的梦性为理体，反过来问这个星的梦用。一个就是星，一个就是相，一个就是根，一个就是色，色有分别的，根没有分别的。我们现在用这个理体呢去分这个梦星，这个梦这个星这个意识，令到这个作梦性的作用呢变成不生不灭的理体，即是等于这支东西没有香的，我来拿啲香嚟分下佢，分下佢，分咁变咗呢支香都香啦。即系呢个本觉嘅理咧，系分呢个始觉嘅分，系呢个以呢个梦嘅性本觉嘅理咧，去分呢个梦星层嘅意识，咁啊意识咧都变成梦性啦。哦，呢个叫做梦分梦修。即是此觉合于本觉，叫做孟分孟修，亦即是前面经文所讲，依不生灭，现暂性成，而暂善其虚妄，以这个真实的心转过这个虚妄的心，令这个虚妄的心归于这个真实的心，即是说以一个好人去教一个坏人，令到这个坏人呢服从这个好人，这个叫做孟分孟修。哦，那这个第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孟呢，调转刚刚就调转来，第一个孟呢就是作用，第二个孟呢就是体，众生呢迷了这个真心，才向这个妄心，所以呢这个始觉就变成妄觉，因为是妄嘛，所以呢就循自外面的声音去烹言，烹言好或不好，好的声音就执着就爱，不好的声音就嗔恨就舍，因此就作了业咯，作了业就流转生死啦。现在法呢是教我们舍妄归真呢，就是以这个孟星的孟用，能够孟到外面声音这个作用，反过来孟不生不灭的孟性。所以经文说反孟孟自性，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无害类无形象，既不可分别亦无可以执取的，所以呢是心体直然不动，等于什么晴空止水，晴空是静的，止水又是静的，一盆水静在那里，你看不下去照不照到你啊？照到，我们的心水一静的时候，清的时候呢，就是直而照，照而直，心光就发现了。那无此妄想呢，一时顿消了。当你的心直静而止水的时候，所有妄想都消失了。那 我们这个安例夜色呢，一半增一半妄，是吗？这半妄是什么？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事呢，个印象印落这个习气，印落个白色田中，一半是妄的。这些种子呢，如果你不断地去做呢，就等于不断地淋水给那种子，这粒种子就会产生现行。苦的种子是产生苦的果，善的种子、乐的种子是产生快乐。现在我们不再动作了，不做了，但停止了，蚀得了，不做事了。不做事的时候呢，里面的种子就没有营养素了，没有营养素呢，坏的种子都会枯死的，明白吗？即是说我们的心里面有善种子，有恶种子，我们不断做善种子，种善因呢，个善种子就生长，恶种子呢是没有营养了，它就会消灭。那我们现在心里面呢，直接啊，直接啊，一切妄想都没有了，那所以无始以来的业种子就枯死了。既然种子枯啊，枯萎了，哦，那就不会再产生现行啦，咁就可以破五阴、超五浊、解六结，正同依法，呢、这个叫做圆通。所以闻分闻修就系圆通啊。跟住咧呢一个定嘅名咧叫做疑云闻分闻修，之后点啊？还有叫做金刚，还有三金刚三昧。那我们现在这个闻分闻修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前面经文所讲气生灭，手增上，也是下面经文所讲善以倒闻机，粉闻闻自性，以这个颠倒分别的意识反过来不问外面的星尘，不去分别，反过来问我们不生不灭的问性。生灭的色心呢，亦变为不生不灭的问性了，就问分问修，将这个好东西去分集这个坏东西，坏东西变成好东西，叫做问分问修。等于什么呢？咁大致道论举个譬喻，他说性呢可以现一切，但是不可以现火。绳啊，一条绳可以接触任何东西，可以绑，可以扎任何东西。如果你拿条绳去绑火，那怎么办？这条火，这条绳被火烧了。即是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的烦恼呢可以烹现其他东西。如果烦恼烹现佛性呢，被佛性融化了，它消灭了烦恼，等于一条绳可以绑其他嘢，不可以去绑火，绑火就被火烧了它。所以呢，这个波尔野经也讲，它是那诸魔啊，所有魔呢可以烹现一切境，但是不可以烹现杀相。杀相是什么？就是法。魔呢如果接触法呢，魔都会变成法，所以魔现实相呢亦变成实相，即是更知者赤，更密者黑，更依善的有呢，你就会变成良善的人，更依恶有呢，你变成恶人。即是说烦恼呢依着法性，依着觉悟呢，就可以消除妄想，就没有烦恼了。魔鬼遇到法呢都会变为法的，叫做闻分闻修，用这个真性去分这个意识的分别，意识的分别都变成这个闻性，这个叫闻分闻修。金刚三昧是什么呢？是定的名，是修这种禅定的名，亦即是这个首楞严王大定的别名。综合来讲呢，叫做疑云闻分闻修金刚三昧。 金刚是譬喻，金刚呢是很坚固的物质，能够破坏一切，一切不能够破坏它。据说金刚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啊，在手金刚钻钻石啊，钻石呢可以计玻璃，玻璃不可以计钻石。实际上呢，就说金刚能为一切，一切不能为啊。钻石呢，那些制造钻石箱的人呢一样割了它，回去几多卡几多卡、大粒细粒一样割了它。所以法教呢就说金刚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细根的金刚，细根的金刚叫做钻石，钻石虽然是可以坚固破坏其他物质，但是钻石仍旧是可以解开的。另外一种金刚呢是菩萨的宝冠上的金刚，是业力所感的金刚钻，永远不坏的。有两种，一种就是业力所感的菩萨所有拥有的宝石，金刚宝石能为一切，一切不能为，但世间的钻石仍旧是可以割开的。现在这个金刚当然是指这个菩萨的金刚，最坚利的，能够为一切，一切不能为。等于什么？等于收集这个疑云问分问收三昧，将这个在个禅定里面，功有呢而不着依有，功空而不自依空，功中而不自依中、所以接触这个有呢，有又消失了，接触这个空又空又消灭了、所以能为一切境界，能为一切烦恼，烦恼不能为这个修定的人、所以呢正得这一种金刚三昧的人呢，一切烦恼都可以破，一切业力都可以消、一切真理都可以显现，所有道德都具备，所有作用都具足，因此叫做金刚三昧。现在呢讲了这么多呢，都是解释疑云问分问修金刚三昧这几个字、这个疑云问分问修金刚三昧呢，亦即是本经所讲的大佛顶首灵严王具足运行十方以内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又是这个大定。而家观音菩萨呢依这个首灵严王大定、所以能够超出一切因为，因为是什么？修因、有十相、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是因为直达佛果菩提，完成一切功德，正同依法。既然能够正同依法呢，就等于法咯，同法的一个慈悲，因此从体起用普应群机，所以能够随即三种国土利落一切有情，所以叫做三十二应入之国土。法花经是讲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这部经呢亦讲这个菩萨三十二应、这个三十二应呢就应这个四圣生啦，应这个六道凡夫的生啦、总共以下呢有三十二种这么多生，但是这里所讲的三十二应呢同啊《法花经》所讲的三十二应呢有少少不同，《法花经》有的这里没有，这里有的《法花经》没有，是不是两部经是都有些错漏呢？不是，因为菩萨虽然是讲三十二应，实际上何止三十二应啊，即是等于我有很多很多场次，你呢根据那方面来讲是数出我32种，他根据那边讲又数出我32种， 實際我不止32種，是吧？咁呢個咧就係唔係兩部經有錯誤，而係每一個部經咧係隨便響菩薩無量應生之中講出32應而已。哦，嗱，而家32應第一種咧就應呢個四聖生，大家都知道四聖係乜嘢啦？一二三講，辟支法、聲聞、菩薩，仲有呢法，是不是四聖？聲聞、言過、菩薩、法，四聖，這個是普通講的，不是這裡講的、啊、平常講聲聞、言過、菩薩、法是叫做四聖，而家呢度所講嘅咧，就係若佢所教化嘅機，觀音菩薩所教化嘅機，啊，即係下邊經文所講咧，菩薩聲聞言覺度覺，法唔使教化啊嘛，係咪？佢現法身去教化呢四種人，觀音菩薩現法身，四現四聖身，現法身，現菩薩菩薩身。現呢個聲聞生、現覺生，菩薩咧，而家三十二應現四聖咧，就唔係指平常所講嘅呢四個，而係呢度菩薩聲聞、現覺、度覺。啊，而家睇下觀音菩薩點樣現四聖生啦。嗱，跟住咧，以下又好淺啦，唔使聽到瞌眼瞓啦哦。咁啊，多數都係有故事，但係我盡量簡潔咗個故事。講完呢部經，慢慢講故事俾你哋聽。而家第一種咧係現法身，現法身做乜嘢？現法身教化菩薩，所以菩薩咧有四種嚇、啊，菩薩咧有四教不同。經文話：世尊若知菩薩入心摩地。盡修無漏，聖偈言前，我現法身而為是法，令其解脫。這個就是第一種現法身教化菩薩。菩薩的機呢是有四種，假使根是學習這個生滅四諦法的，而發菩提心的話，這個叫做藏教菩薩。如果明白这个无生理而去修习这个四谛法的话，就是通教菩萨。凡是菩萨都要发大心，这个品这个生灭四谛法不发大心的是声闻，是声闻，不是菩萨。发大心他就是菩萨了。这个通教菩萨呢，如果不发第三的呢，就通于这个前的声闻缘觉；如果发第三呢，就通于后面的菩萨，都是发第三叫通教。如果修学无量四谛法的呢，而又发菩提心呢，这个叫做别教菩萨；如果修这个无作四谛，又发菩提心，这个是叫做言教菩萨。所以觀世音菩薩現法身教化菩薩是有四種菩薩不同，而家呢就話如果有一類菩薩發菩提心嘅，咁就發菩提心就係要乜嘢？就係要修禅定咯，修禅定然後可以斷煩惱正增理嘛，所以叫做入心摩地。若果有一類菩薩的機是進入這個心摩地的時候，心摩地又叫做正定，又叫心慧、啊、總之呢是修禅定的總稱。這個禅定有很多很多很多，看它的功用，即是入定呢的心定了就有一种作用，有一种作用在哪一方面的就叫哪方面的名字、哦、所以心会呢有很多很多名字、啊、在这个 波野经话咧，菩萨有行沙咁多三昧；响大智度论话咧，法有世界未曾数咁多三昧。而家讲入依三摩地咧，系入依正定。入定咧，境界有浅有深。藏教、通教所入嘅定系浅，别教、现教所入嘅定系深。再讲藏教咧，系浅中之浅；通教系浅中之深；别教系深中之浅；现教系深中之深。所以禅定有深浅唔同，有四教不同。现觉经话：无碍清净慧，皆从禅定生。因此我哋知道，凡系学法嘅人都要修禅定。因为修禅定呢，然后呢是可以断烦恼正增离，但是修禅定呢一定要以戒为基础。现代呢好多禅师出现教人打坐，亦有好多人呢喜欢打坐，但是呢忽略了这个基础，不讲戒。即是我们不是毁谤人，即是等于密宗不讲戒，而一味讲修禅定，除非这个是菩萨在内，如果不是就很容易着魔。所以戒定慧，戒是定的基础，定是智慧的基础，由戒然后产生定，定然后发生智慧，是一定的，一定一级一级上。如果你一级就按上去定，而不讲这个基础呢，就很容易跌落来。所以定我们强调呢，学法一定要修定，但是要以戒为基础。不要说喝酒、吃药、娶老婆、有师母、有师仔。咁咧就走去修禅定，教人哋修禅定，仲要加持下你。我谂我持下大悲咒，加持下自己好啲咯。这个系定，所以现觉经有话：无量清净慧，凡系智慧啊，无碍嘅清净慧，最深刻嘅清智慧都系从禅定而生。由此可以知道，一切菩萨都要修禅定。所以呢个经文就话：若知菩萨入三摩地。入三摩地的时候做些什么呢？咁修无漏慧，圣解现前，我现佛身而为是法，令其解脱。咁修无漏，尽修无漏，藏教同埋通教两种菩萨咧，系以真谛为无漏；别教同埋现教菩萨咧，系以中道为无漏。别教现教菩萨咧，系能够断呢个事障，就三界嘅痛苦已经尽啦。如果进一步断呢个理障咧，就可以焚破出世无明，但系未究竟，所以仲要进修，叫做进修无漏。进修无漏嘅时候啊，有乜嘢境界咧？咁啊，圣解现前。圣解现前呢，就是中道的道理。圣解现前，中道的理解在个禅定里面就发现了，但是出了禅定之后又怎样呢？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未得亲证这个圣解，未得亲证这个中道理，似言非言，等于水中的热影，等于这边镜里面的像，你企埋去照住它，就现出这个像，你行开了镜里面没有东西了。等于这个热光呢透落这个水呢，就有这个热影，但这个是影来的，不是真实的。所以这种境界圣解现前，即是菩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在个禅定之中就好像见到中道的理了，但是一出了定呢，见不到了。这个时候呢， 观音菩萨就前前在他面前现佛的身来为他说法。因为为什么呢？他未一出定之后呢，他还有未世法执未尽，等于藕田思莲未能够证得这个中道理，观音菩萨即刻现这个法身为他说法，令到他除这个未世的法执，解脱了这个法的法执的束缚，令到他虚空不生。刚才讲过，能空所空都空了，但能够空能空所空这个空仲存在的，所以呢观音菩萨就现前为他说法，令他呢空空不生，从十相而进入这个初字，进入初字就怎样，就见到真如自性了，见到位了，再入呢初字、二字、三字、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各，就成佛咯。所以现法身教导这个菩萨，或者有人问菩萨正入现通啊，只是在现教初字，怎可以现法身啊？菩萨只是初字，怎可以现法身为等觉菩萨说法呢？答案是现教初字的菩萨呢，已经能够分身八界八相成道了，何况观世音菩萨收集这个疑云文分文修金刚三昧现超现正直入佛果菩提，已经是得到佛的心正依究竟。前面经文讲过，我得佛心正依究竟，不是前面经文，后面经文讲我得佛心正依究竟，既然已经得到佛的心正同依法，当然可以现法身，可以现法身为等觉菩萨说法，这种呢是不需要疑惑的，不需要疑问的。跟着呢菩萨呢就又现独觉身了，又现这个独觉身而为这个忠诚圣人说法。经文说，欲知有何寂静妙明圣妙现言，我依彼前现独觉身而为是法，令其成就。若知有何，我们知道声闻就分果，初果、二果、三果就是有何，四果就是无何，现觉和独觉有没有分啊？没有，未证独觉的时候都是有何，一证就证独觉，没有说分初果、二果、三果的。咁而家若知有學咧，就係指未斷盡三界見思憤怒嘅二乘聖人，都未能夠證入呢個空理，因此叫做有學。現在呢度講有學咧，係指憤夫啊，憤夫咧。生在法世的时候呢，就叫做现觉，生在无法世的时候呢，自己以自己的无私智观这个外境是无常的，而反正明白内心呢是不生不灭的，这样他就可以断烦恼正真空，这个叫做独觉。独觉一样是入禅定，当他入禅定的时候呢，寂静妙明圣妙现现了。寂静就是定，是奢摩托空故，妙明就是慧，是心摩菩提假故。独觉能够自修自证定慧均等，所以他就证得真空理，超越声闻的涅槃， 叫做圣庙，哦，叫做圣庙。但是独角仍旧未填法执啊，真空的理呢只是在禅定里面呢就出现，啊，未能够离开个禅定呢，是进入这个圣庙现现的境界。因此观世音菩萨呢就在他的前面呢现这个独角身为他说法，令到他明白这个法执，解脱这个法的束缚，证得这个真谛空理，这个是现独角身。跟着呢，啊，现这个现角身了，若知有学舔十二现，现圣现舔圣圣圣妙现前，我依彼前啊现现角身而为是法，令其成就。啊，这里呢是现独角身，生奉法世，因为闻法讲十二因缘的道理，啊，十二因缘的道理，啊，那呢就观这个修这个漏剪梦同埋幻灭梦，得证到无生法忍，这个叫做缘觉。十二因缘边个知道是乜嘢？系无名缘，行行缘，色色缘，名色名色缘，落入落入缘，足足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就有生老病死咯。呢，这个叫做流转梦，向下流嘅，啊，呢，这个叫做流转梦。反过嚟讲咧，吓呢度讲舔十二缘咧，就系幻灭梦啦。点样幻灭呢？无名灭则行灭，行灭则色灭，色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落入灭，落入灭则落入灭则足灭，啊，然后呢爱采有生死都灭，咁呢个幻灭梦，哦，呢，这个二成圣人即系呢个独觉现觉咧。听见法话，哦，我哋为乜嘢有生死啊？就是，因为有无明，因为无明咧系现呢个行，行就第七识啦，哦，现行行咧就现色，色现就明色，明色现落入，一路咧就有呢个生死呢，这个身体。如果我哋能够消灭呢个无明咧，就取消其他嘅执着生死。咁就恢复我哋法性，咁咁所以咧，佢就去修修幻灭梦，就舔呢十二缘，唔再攀缘于外境，舔呢，这个无名不缘于行，行不缘于色，色不缘于名色，名色不缘于落入，落入不缘于足，足不缘受，受缘不缘爱，爱不缘采，采不缘有，有不缘老死，冇啦，冇死啦嗰阵时，啊，冇咗生死，咪舔十二缘咁啊！这个叫幻灭梦，啊，当你舔了这个无明，啊，没有了生老病死，啊，那这个生灭无不生灭的道理就显现了，那叫做现舔圣性，啊，这个经文叫做现舔圣性。圣妙现现又怎样？圣妙现现呢，即是这个圣的境界，圣性的境界，啊，只是定中出现，未得清净这个妙圣妙现现的境界，只是定中出现，一出了定没了，哦，所以观音菩萨就在这个时候现这个现觉身，为他说这个不生不灭的理，啊，观音菩萨现现觉身，为这个未证现觉身的凡夫讲这种道理，令佢解脱呢个法执，啊，就可以证得呢个真谛涅槃。